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骗自己，只要过程之中有你，伤痛不要介意，这一场游戏我想要你开心，只要过程变得美丽，结局并不要在意。37度七，月光满地，喜欢在这样的夜里吻着你。37度七，他们叫爱情，不在乎输赢，伤痕37度七，月光满地，喜欢在这样的夜里吻着你。37度七，他们叫爱情，不在乎输赢，伤痕满。 有人说，

重重的壳，寻找到底哪里有蓝天。 随着轻轻的风，轻轻的飘，历经的伤都不感觉疼。 匆匆，我看 看不到他的行踪，只听到那南屏钟，南屏晚钟随风飘送，他好像是敲呀敲在我心坎中，催醒我相思梦，它催醒了我的相思梦，相思有什么用，我走出了丛丛森林，又看到了夕阳红，

下雪，你就会把我抱紧，在你的厚外套里，所有距离变成零。 我要单独和你在一起，直到下个世纪。

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，我是小军，希望能够用音乐带给你幸福感哦。接下来听到的是张敬轩《吻得太逼真》。虽然他已经去香港发展了13年了，但是现在很多人心里呢，他还是广州仔，还是那个广州的骄傲。 心蝴蝶，昨夜陪你醉，伤到我心碎，你竟说我和你不配，完全忘记往日为何能与我彻夜沉湎。 敬轩吻得太逼真，这是他的另外一首粤语歌《酷爱》的国语版本，而《酷爱》当中的歌词放到国语版当中同样是朗朗上口的。那接下来听到的是在09年的时候徐佳莹他的首张创作专辑当中的歌，叫做 VIP， 一首小清新有点小俏皮的歌。 所以在你身边绕啊绕，我想他们都发现了你里里外外包不住的好，但是只有我才知道你害羞时候眉毛会翘得很高，只有我才闻得到你低调的骄傲，不一定要天气好，也可能约我出去逛一逛，只有我才

周华健在1995年发行的国语专辑当中的同名标题曲叫做《爱相随》。那这一首歌应该也是很多模仿他的人最爱模仿他的一首歌，因为这首歌当中有很多的他的经典的鼻音发声哦。那接下来听到袁泉的歌，袁泉给人的感觉是那种秀丽当中带着一些欧化的外表，然后清纯当中又不失一些要强的气质。那很多人印象上她是一个典型的偶像派女演员，但是呢事实上演技不俗，可是唱功也很不错。来听到袁泉的这一首《一梦千寻》。 那么多歌等着你去唱，烛光等着你去点亮，那么多人等着你去想，幸福等着你来分享，回忆等着你变老，故事等着你来收藏，来不及来不及呀，这一梦太长，千千寻万万年长，一梦千 袁泉的《一梦千寻》，这是电视剧《风雨西关》的片尾曲。而这部电视剧呢，它的背后其实是一部很著名的小说，它就是改编自这样的一部小说而得来的。这首歌作为《风雨西关》的片尾曲呢，应该也是很好的延续着电视剧给人的那一种思绪吧。那接下来听到一首粤语歌，谭咏麟谭校长带来的《爱的根源》。 陨石旁的天际是我的家园，漆黑的天际是我的根源，生存只因我为你生。

蓝心湄还有拖拉库带来的你的电话。那个时候蓝心湄刚出了一张专辑叫做看心湄，当然后来找到了同门师弟拖拉库，出了这一首对唱的歌曲，很活泼的旋律啊，然后又一种甜蜜跟快乐的正在恋爱中的那种感觉，有没有？其实觉得蓝心湄呢永远是会给人惊喜的，很低调的生活，但是却很高调的工作，又很低调的显示着自己的才华，但是却高调的把自己弄成看似很浮华的样子。接下来继续甜蜜哦，也是一个对唱，来到曹格还有卓文萱带来的《梁山伯与朱丽叶》。 我的心想唱首歌给你听，歌词是如此的甜蜜，可是我害羞，我没有勇气对你说一句我爱你。 为什么你还是不言不语？难道你不懂我的心？不管你用什么方式表明，我会对你说我愿意。 歌王曹格还有甜心公主卓文萱合唱的一首甜蜜的情歌《梁山伯与朱丽叶》，这首歌也是被很多的一些男女交友类的节目用作固定的播放音乐，如果牵手成功的话呢，就会出来这一首甜蜜的歌曲。其实除了一些节目会让你突然想到某一首歌，那在一些季节里可能你也会突然想到适合这个季节来听的歌，比如说像春天有很多，那秋天也有很多。说到秋天的话，你会想到的是有没有这一首很婉转又很忧伤，但是又绽放着自然气息的，来自于许巍的这一首《我的秋天》呢？ 没有人留意城市的秋天，窗外阳光灿烂，